花生多饭食，我哋梗系最积极，识听一定听 HKPeanut.com， 我系长毛。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Hello, hello, 又到搏击会嘅时间啦。嗱，今日见到咧就系得我一个，咁其实暂时嘅啫，因为 Raymond 咧就其实而家就 on the way 嚟紧嘅，佢就话有少少塞车，咁我就等一等啦。咁但系今日咧，我哋就好庆幸咧，就请到夫子咧就做我哋嘅嘉宾嘅。 系，大家好，大家好啊！ 非常之高兴，因为夫子其实咧，大家知道咧，呢几个礼拜咧，咁大家就即系六四呢一件事咧，其实 大家事。 好多好多嘅讨论啊，咁变咗夫子呢，其实我知道佢都分析不下嘅。今晚呢都係特别呢，就係安排呢，就係即係将啲其他啲嘅 point。 最紧要就係六四呢件事呢係要延续落去，大家唔好忘记。所以呢最近啊，大学啊有活动 啊，大家想了解当时嘅情况点样辐射到今日啊，点解个重要性係咁大家要唔好忘记啊。我有机会有时间呢我都照去，中学我都照去。 多谢，系呢个好重要，因为夫子的确喺成件事咧，即系亲身即经历过啦。 我都话子弹喺我头壳顶度飞， 系啊， 我都话嗰阵时我听到飞飞喺我周围，我嗰阵时我啲头发唔知系咪俾嗰啲子弹都光晒头啦，而家真系。 应该唔关事嘅，我谂。 咁但系咧就系历历在目啊，真系。 明白。其实今日嗱，我谂我呢个题目咧就暂时定咗咧，就其实都系好 hot 噶啦。因为今日去到今朝电台都仲喺度讲紧嘅，就系话即系建设民主中国啊，即系支联会呢五大纲领其中一个，究竟关唔关香港人事咧？咁样即系呢一个，我谂系而家即系其中讨论嘅一个焦点啦。 其实五句说话都关香港事， 嗯， 吓，即系嗰五大纲领里边啊， 系， 尤其是有一啲咧就好近期嘅添啊。先讲近期嗰啲啦，如果你话啊平反八九民运同香港无关嘅咁样，好，我讲啲近期一啲先。 嗯， 其中一句释放民运人士 系 啊，咁大家你可以睇到，民运人士咧唔系局限喺八九年嗰一刹那被官方定性为啊要捉嗰啲人，唔单止咁， 系， 因为佢呢个民运人士咧，其实系不断即系共产党扩大紧嘅， 系 后来嘅意见人士系嘛。咁香港咧， 維權律師啦， 係啦，維權律師，咁係喺佢一種咁封建嘅意識之下，我係君，你係民，喺咁嘅情況之下，佢就係即係大開暴快之門啊！啊，咁啊，捉，咁佢咁多年嚟，27年嚟係冇變到。好啦，你話都唔關香港事啊？嚇，你又即使李旺陽都係大陸嘅人啫， 即係起碼年輕人佢哋有個睇法就係、喂。我哋自己都顾唔掂，我自己都搞唔掂啦，我都边有得闲即系搞佢哋咧咁样。 啊，调翻转头即系话，你唔理佢，或者唔去争取，咁你系咪自己搞得掂咧？调翻转头咁样问， 系 咁而家现实上就证明咗，你唔去推动国内嗰个即系民主化嘅过程咧，即使你唔理佢，香港李波事件就一个好典型嘅事例啦嘛，系嘛？ 系冇错， 咪一样啫嘛。你都完全系冇即系冇理佢啦吓，咁、一样可以越境唔见人噶吓，嗱、咁所以我就话咧，如果大家去直单单睇呢一个释放民运人士呢一点咧，其实系有远有近，而且仲贴身。大家如果再记得程翔事件，系、嘛？程翔事件唔系话咩去唔去碰国内嘅问题、啊。系嘛？同樣係因為香港係爭取翻自己嗰個嘅言論、新聞各方面嘅自由。 嗯， 有時逢鄙之怒，咁佢就喐手啦。咁、所以我覺得唔可以割裂，就係咁解啦。 嗯， 咁、 至 於你話其他，譬如好似話追究屠城責任等等， 係 咁，譬如好似話好多人就講喂，屠城即係下令嘅，鄧小平死咗啦。咁跟住當時，一班啊咩李鵬， 嚇、 李鵬而家仍然在生， 嚇 咁有啲陳希同啊，嗰啲已經過死咗啦，係嘛？咁佢咧，哇！你仲追究咩啊？ 未死都身敗名裂啦。 係啦，如果你話按你哋嗱，你哋律師好清楚啦，有啲案件個 当事人已经过身嘅，好、多时候呢就终止嗰件案㗎嘛，你得除财后就咁啦， 吓、喂，你想追究都追唔到啦， 系啦， 人都死咗。 但系六四嘅事件唔系一件普通嘅刑事案， 但有个历史嘅评价喺度啊嘛，其实。 而且咧，呢一啲系佢哋执政集团嘅责任。 嗯， 佢唔系因为当事人当时邓小平落命令啊镇压咁啦，唔系因为佢死咗，于是嗰个责任就完咗。 嗯， 唔系噶嘛， 即系好似二八最后都系要国民党去 嘅 呢样， 因为佢当时嗰个执政嗰个集团。而家你话哦，习近平冇事、哦，唔关佢事、哦，佢嗰阵时同六四冇直接关系咁、哦样。咁但系你系一个执政集体嗰个嘅延续，系咪？咁尤其是咧，而家所做紧嘅政策，其实系当年六四以嚟不断高压嘅政策嚟嘅、哦。你作为一个咁样嘅即系承继者，其实系有责任嘅、哦。好啦，再高一啲嚟睇，呢、这个系成个民族历史嘅延续。系嘛？喂，如果你觉得系咁样，唔使理嘅咁样。喂，南京大屠杀，咁你可以唔讲啊？系嘛？梗系要讲啦，呢啲系嘛？ 但而家讲紧系本土意识啊嘛。佢吓、 我觉得两样嘢唔违背嘅。吓、咁而家咧有啲朋友佢提出嚟嘅一啲讨论嘅方法咧，佢系将两样嘢对立咗先。 系 对立咗，然之后佢咪有一个同你争论嘅焦点咯？系嘛？咁其实咧。大家要争论嘅唔系话喺呢啲问题上面争论，大家争论嘅系应该同官方争论，系嘛？即系话，即系同官方争论咧，就话佢唔想呢啲事情咧系不断延续落去，影响佢嘅统治，而佢嘅统治系影响紧今诶，佢嘅统治系影响紧今日对我哋嗰个统治啊嘛， 系 嘛？咁佢想低调淡化等等咧，其实。就是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加强对我们的统治嘛。咁而家有啲青年人佢话係佢咁讲啱啦，我哋都唔想你嘅，我哋都想割裂嘅咁样。咁係咪间接顺应咗或者服从咗符合咗官方嗰个意愿，到最后嘅结果就係加强返对自己嘅统治啊。大家睇下嗰个嘅效果系咪咁啊。咁 就变咗嗱，呢个牵涉到就系而家即系譬如港独啊，即系好多呢啲意识。其实对于即系内地嘅官方，我相信佢哋都应该即系好有啲惊去见到呢样嘢嘅，系咪先？ 国内点睇港独咧？ 吓、 啊，好多人话啊，我讲咗出嚟咧，国内好惊啊。 吓、 啊，其实唔系， 系 国内咧睇港独，佢系政治一句有一个说话叫借势。借势，佢从操作上面嚟讲咧，佢知道港独一定唔使惊嘅，咁佢啊有意识、哦，慢慢， 点解咧？因为佢要枪有枪，要炮有炮噶嘛。 因为佢自己本身咧，佢唔系崇，佢唔系信奉道理嘅，佢崇拜武力嘅，咁呢个共产政权，佢系崇拜武力噶嘛，由始至终啊， 即系唔够佢打啦，咁讲 嗱，咁当然呢个系从操作嘅层面， 系 咁，所以佢就话你讲港独啊，佢仲开心。所以开心嘅嚟讲咧，就系话明知佢知道香港呢个唔系主流嚟噶嘛，咁然之后系咪有个势俾佢借住嚟搏晒所有香港人啊？呢个系佢策略嚟噶嘛，所以你有个势俾佢借到，佢咪更加觉得嗱，而家香港有港独啊，乜乜乜抬头，其实佢心里边一啲都唔惊，系嘛？等于台独啫嘛。 点样 block 法咧？你即系你嘅讲法系， 即系佢有一点 系， 佢哋将所有香港人而家都可能倾向港独啊。咁於是咪搏你咯，系嘛？等于台独， 即系调翻转头，佢可能作为一个藉口去打击， 系藉口嚟啫嘛。 即系譬如话香港，譬如话你要港独，咁我更加唔俾普选你啦。即系我举例嚟讲咁 嗱，咁所以咧，越系有呢一类嘅唔符合香港主流意识嘅情况出现咧，国内系最开心嘅、哦，佢系将你一啲咁多嘢，然之后扩大到打击晒全香港嘅民主诉求啊嘛。咁呢啲你咪换句话讲，咪 呢啲嘢听落去似六八九做嘅嘢， 俾人哋借势咯，吓、你系间接去满足咗人哋嘅要求啫嘛。咁你呢个系咪从政治角度你自己蠢啦？咁好啦，对台独，你估大陆惊唔惊台独啊？佢话眼前佢完全唔惊嘅，但系你有喺度嘅时候，佢哋有个势去打，佢、反而调翻转头咧，嗱藏独佢唔惊嘅，因为藏独咧。系嗰、那个 出事或者暴力嘅程度啦。 嗯。 佢相对于疆独咧，疆独佢有啲惊啦。 哦。 吓、啊，嗱呢度咧，我哋唔系话将几样嘢咩独立咁作为一个比较。 嗯。 因为各个地方系唔同嘅。啊，咁最單獨喺香港嚟講啦，我覺得即係香港個主流意識都唔係話贊成港獨。 嗯、但你咁樣講咧，就變咗好似即係提倡港獨，反而會俾地方有個位入咯。係 啊， 你嘅意思係咪？ 我係從操作嘅階段。 嗯， 你睇梁振英嗰、那個鬧學院嗰、那個喺呢、這個 民族論啊啲咩 係啦，喺呢、啊嗯、個施政報告之前，咁、嗯、其實大家你睇。港獨睇學院嗰啲內容，你唔覺得佢真係鼓吹緊，或者你有效鼓吹港獨嘅、 嗯？嗯， 梁振英一咁講咧，佢個作用就係引起咗北京嘅注意啊嘛，或者引起咗北京有啲強硬聲音嘅注意啊嘛。而呢一樣嘢咧，係最能夠幫助梁振英爭取連任嘅機會噶嘛。 嗯嗯嗯、 因為佢連任咧，如果按上面嘅標準咧，只係得三個即係、就是、三個條件要符合嘅。第一个你经济搞好肯定唔得啦。第二个你要搞好香港团结喎、哦、和谐喎、 哦。好明 显。死紧啦。 是啦。 第三个就话遇到一个政治难关政治问题你要有能力要驾驭佢喎、哦。 嗯。 哎、梁振英不断创造多啲政治摩擦囉。 嗯。 是吗有时系挑起火头㗎。 嗯。 啊咁挑起火头嘅时候呢咁 但佢嗰啲驾驭都系夹硬嚟㗎喎其实。 我哋系用我哋 揾差佬， 我哋系用我哋个观嗰、那个角度去睇嘛。 嗯。 但系大陆睇呢啲问题嚟讲咧，佢嘅思维方法同我哋唔同啊嘛。 嗯。 佢总之佢就将芝麻变西瓜。 嗯。 啊。喺大陆嘅眼中咧，佢又将即系西瓜变鲸鱼。 嗯。 系嘛。 嗯。 咁呢个系佢哋一个你话政治技巧又好，政治谋略也好。 嗯。 咁佢就將呢啲危機不斷擴大，然之後咪不斷強化佢嗰個粗暴嘅政策嘅合理性咯。 聽落去有啲似冷戰嘅時候咧，即係譬如話係即係中啊英國啊美國啊同埋呢個俄國，佢哋會即係蘇聯啦、啊，咁佢哋大家喺度對製造一個敵人出嚟，跟住就自己加強自己嘅軍備。 啱嘅，等於大陸成日鬧美國，或者鬧以前西方話講中國威脅論。 嗯， 咁如果按現實嚟睇咧？中國嘅實力遠遠未能夠威脅美國、哦 嗯， 無論從邊方面，經濟有少少駕馭嘅能力，或者即係牽扯嘅能力， 嗯、 但係都未到駕馭嘅。咁你更何況咩軍事啊等等。 嗯、 但係外國就一定炒到熱嘅、 嗯， 啊中國軍事威脅、哦 嗯， 或者你只係睇南海啊，而家又不斷咧就鞏固緊。呢、這個啊南海嘅基地等等，咁、如果按個實力嚟睇咧，咁好多軍事專家都講過啊，二十年之內中國追唔上，或者從中國嘅角度嚟講咧，唔會喺呢個時候打仗嘅、 嗯， 即使你話細嘅國家菲律賓，單單中國同菲律賓你打起仗嚟講咧，中國一定贏，但係中國都唔會打，因為點解咧？你會係牽一發動全身啊嘛！ 菲律賓後面仲有美國啊， 我少少愣住，然之後，即、 嗯、 係、就是、啊，我話我打啊大陸話打菲律賓，你實贏㗎。 嗯， 如果你哇，我打到要用導彈，你贏緊添，你唔使嘅，你淨係海軍，你都贏嘅。咁但係咧，你有一個局部戰爭咧，喺國際嘅層面裏邊啊，美國也好，西方也好，一定炒作中國嘅形勢。是好危险啦、啊、譬如好似话一打仗中国嘅金融秩序就一定乱㗎喎。你唔乱呢人哋嘈到你乱啦讲到你乱啦。 就影响到佢自己啦。 咁你跟住一定係引火烧身㗎个火烧返转头 㗎。 你话中国如果真係去打一个小国嘅时候呢你自己蠢咗嘛、 嗯。 即使你话我而家睇见你蔡英文咁啊我冇力解放台湾大陆都唔会㗎、 嗯。 因为你咁样系俾美国借到个势。然之後炒作啊，中國經濟又唔掂啦，中國經濟下滑啦。咁正因為你唔掂，你先至將內部嘅矛盾轉移喺一個對外嘅戰爭。 係。 哇！咁你就更加露底啦。嗱，呢個國際輿論戰嚟噶嘛。中國深知咧，你國際輿論戰一定輸俾外國㗎。 其實都係捉棋。嗱，講翻其實支援會嗰度啦，即係個五大綱領，正話你即係提到啲啦。即係我諗而家好多年輕人咧，都係有一個即係。 你話疑問又好啦，或者佢挑戰呢，就話喂，你支聯會你搞咗幾十年啦，你嗰個五大綱領，我當你即係每個都有意思又咩都好啦。咁、但係其實佢實情淨係靠一個所謂嘅，即係你聽今日啊嗰、那個即係嗰啲學生會嗰啲領學生領袖講啦，就話呢啲咁樣嘅竹竿力量其實即係都唔可以有啲咩嘅作用㗎喎、你點睇呢樣嘢？ 首先第一樣嘢，大家要睇個力量如何係見效先。凡親呢一類嘅事件呢，大家唔好將嗰個所謂力量見效啦，係放喺一年、兩年、三年、五年、十年。大家不妨睇睇台灣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到二二八事件嘅平反幾多年啊？ 哇，講幾十年。 1947年。 嗯。 到李登輝做咗民選總統之後，幾十年㗎嘛。咁當然我哋唔希望話幾十年先平反，但係大家睇到呢，呢一啲係你要持之以恆去逐步向前行爭取嘅。好多歷史事件都係咁嘅。譬如好似話你睇下外國呢一個以前宗教嗰種壓迫。你要慢慢慢慢，你要等個文字開發。咁同埋要讲操作条件嘅。 你黑人嗰啲民权运动 係啦，係咪咁，所以呢我唔觉得就係话搞咗27年啦、你都冇效果，咁跟住就证实呢种嘅悼念活动冇用。我觉得唔能够咁样画个等号，係咪、你再睇返好多咩，你要讲喂呢一、个民国啊，中华民国啊，推翻满清政府啊。你推翻你几耐 啊？但系嗰啲仲讲紧系有武力， 系啦， 牺牲喎。 系啊，嗱，咁所以 而家香港暂时我未见到， 所以大家咧，我觉得即系呢个咧，唔系话乜嘢嘢都攞过去嚟做比较，唔系乜嘢嘢，系历史系咁啊，而家就系咁。你可以，你有能力，你觉得你咩，你可以创造历史，我唔否定呢啲可能性嘅， 系， 只不过系话。你而家擺喺眼前咧，我成日講政治係要講三個好基本嘅元素嘅。你個政治道德好緊要啦、你究竟企喺執政者嗰方面，定係企喺民嗰方面、人民嗰方面嚇？咁、呢、這個今日唔係傾呢個。第二，你個政治勇氣都好緊要。個政治勇氣咧，就係話有兩點嘅，就係話你有困難、你好危難嘅時候，你敢唔敢迎難而上？喂，而家讲话割裂啦，唔好讲六四啊嗰啲嚟讲啦吓，其实出现好多困难嘅时候系知难而退噶，某啲人士系嘛， 系 啊，咁我费事讲得太多啦吓、 明白嘅， 系啦，但系有政治道德也好，政治勇气好，但系必须要有政治智慧噶嘛，系嘛，咁我就话啦，而家你话支联会搞呢啲活动啊，大家去。支持國內嘅維權律師啊、民主運動啊、等等，咁你喺呢一個嘅過程裏面，你首先第一樣嘢就係話，唉，唔好搞啦、到最後好可能引火燒身嘅咁樣，同我哋又冇乜關係。而家所謂冇乜關係嗰個係你哋自己嘅解釋啫嘛，其實陣間可以再講嗰、那個關係係千絲萬縷嘅，即係。國內好多嘢呢，唔係話你鍾唔鍾意抗拒，而係話佢呀不由自主咁樣呢，係個浪冚咗嚟香港嘅。咁你跟住你而家嘅策略就話嗱、我唔理你啦，嗱、我井水唔犯你河水啦、就以為呢河水就唔會犯井水。咁呢個咪變咗抽離咗囉。 但實際上面係不可行嘅。 實際上不可行嘛。所以政治嘅其中一個呢就係、講你嘅智慧啦，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如果你話搞咗咁多年都冇作用啦咁樣，咁如果係咁呢就咁樣係唔係等於而家佢哋割裂就有用呢？從另外一個角度你可以去睇返係咪，咁當然有啲人話你唔俾佢割裂啦、你又點知道唔得呢咁樣係咪，咁問題就係話放喺眼前嘅，其实而家最想割裂嘅，最想冇问题嘅，我正有都讲过係北京㗎嘛，係咪， 咁其实佢啲即係学生领袖嗰啲嘅割裂呢，我呢样嘢我都唔係 十分明白嘅，因为佢一方面咧，佢哋话割裂，又话要有一个句号，咁但系另一方面咧，佢哋亦都冇排除就系话，其实佢哋都会继续用一啲自己嘅方式去继续悼念、或者纪念六四呢一样嘢。其实我唔系好明白，其实佢嗰个大概嗰个立场系 我点睇呢啲问题咧？就话、我唔会将两样嘢对立起嚟先， 系 吓、我只会理解到佢哋点解会出现呢种咁嘅思潮。 嗯， 我觉得暂时呢种思潮都唔普遍嘅。 系。 咁佢哋出现呢种諗法呢，好多时候基于香港嘅现实。啊，嗰个香港现实民主冇得发展啊，好似乜嘢你都做唔到啊。 嗯。 咁、然之后呢就係嗰个压力，你又唔知道来自梁振英啊定係来自大陆。 嗯。 咁、所以呢就好容易觉得搞咗咁多年都唔得啦，尝试一啲新嘅方法啦，用抽离嘅方法啦咁样。咁呢个咁嘅思维发展咧，我都唔一概否定嘅。 嗯， 但系问题必须 即系都有 个 脉络咁样。 系啦、但系必须要指出咧，就系话如果系咁咧，某个程度上啦，都要睇到咧，去从事呢啲社会运动或者你参与落去啦，你唔一定长期搞，你参与落去啦。某个程度上你都要知道整个社会运动民主运动那个历程啊。如果你这样一割裂了个历程来讲呢，即是说很多现实的基础呢年轻的朋友很可能是变成真空。你一真空的来讲呢就变成想的就是天马行空了。 都啱啊，即是你其实你不可以同历史这样东西割开的嘛。即是香港即系要讲远少少，即系香港，你又话讲到去即系满清啦、即系香港其实系嗰阵时都开始有角色噶嘛、即系一路香港都系一个即系话系即系迎接一啲西方比较先进嘅思想喺呢度文化点样影响翻即系内地或者嗰阵时讲紧系 香港由嗰阵时到而家都扮演紧一个用民间嘅力量嚟推动成个民族嗰个民主意识嗰个发展咁。當然你話哦咁多年都唔得啦咁樣，我成日講推動一個民主或者爭取民主嘅目的係一個多棒接力賽，多棒唔係四棒就走完。好多人話啊，我衝線嗰棒最好啦，係我衝線，我威呀、咁樣。咁但係呢個係跑好多棒，幾多棒都冇人能夠講到，係嘛？ 即係睇唔到故鄉，因為睇唔到家鄉嘅。 因為好多人就話啦，哇咁樣就好渺茫， 係 嘛？咁但係我只不過話。你睇下美國，大家話而家美國民主啦，係嘛？喂，但係美國個民主嗰個嘅過程，你估真係幾年啊？幾十年幾年？佢從立國、南北戰爭，佢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佢先至開始有少少民主嘅元素啫嘛， 係 嘛？大家睇下，佢嗰個選舉或者即係女性嘅投票權，其實係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慢慢先有。跟住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呢，咁先至比較即係比較全面啲，係咪？咁佢都經歷咗成百幾年嘅即係嗰種由上而下、 慢慢去發展，係。 咁所以我覺得呢唔係話啊我哋乜嘢嘢都拖或者即係用呢啲嚟觉得啊要有耐性啊，年青人呢喺呢个问题上面呢佢冇嘅经历呢佢係感觉唔到呢个重要性嘅。 其实呢讲 真，但实际上係要一代接一代人嘅努力㗎嘛。 啊呢啲我哋陣間我哋都想即係留返多少時間呢等阿夫子再講下啲後生仔或者啲所謂即係喺一個社會運動上面嘅演變啊、中國同埋香港之間嘅關係。係啦就喺第一節完之前呢我想呢就介紹下因為陣間第二節開始呢其實我哋有首歌呢係會播嘅。咁係夫子唱㗎喎。上年如果大家即係觀眾有記得嘅話呢上年其實我哋都係夫子有隻歌呢都喺我哋嘅節目播過係首播添啊。今次又係好榮幸又係我哋嘅節目。 又係首播。 係啦咁不如你講下首歌嚟介紹下跟住我哋就第二節我哋翻嚟听呢首歌好嘛？ 嗱，旧年嗰首歌咧，就叫做《历史一段》。嗰首歌咧，系到今时今日唯一一首用普通话唱嘅纪念六四嘅歌。 嗯， 因为过去嗰啲嚟讲都系广东话， 系 而有普通话嘅，大家而家过去唱紧嘅《血染的风采》嗰首歌借翻嚟嘅。 嗰、那个讲粤即系中粤 系啦，系借翻嚟应用咗喺悼念六四嗰度吓。咁而旧年嗰个历史一段咧。 就是直接是真是因为纪念六四而作的。 是。 今次这首呢是个调子是记字一点烛光。 即是关正杰。 是啦，他那时候唱的一点烛光。 是。 是啊，那为什么会有这首歌呢？ 嗯， 其实当年六四我在北京回来。 嗯。 现场的情况我历历在目。 嗯。 当时我很快即是有些爆发出来， 嗯， 我就用一点烛光的谱， 嗯， 写了一个新的词，二十七年前写的。 但二十七年，但现在你才是，啊，即是再将它，是啦，啊，正式。 因为为什么呢，嗯，我二十七年写了之后呢，嗯，我只是作自己的一个抒发， 嗯， 放在一边，啊，我自己唱或者对着老婆唱， 嗯， 啊，我没有拿过出来， 是。 但是呢去年那个历史一段出咗嚟之后呢， 嗯， 各界嗰个朋友都觉得， 嗯， 其实係要有呢一类嘅， 嗯， 即係亦都系一个民运历史里面嘅文化， 嗯， 啊，要慢慢慢慢呢要多元化， 嗯， 就唔系单单讲或者文字。咁所以呢 呢，个都系本地创作，呢个都系。 係啦， 算系。 结果呢，嗯，就香港有好多有心人， 嗯， 有啲搞音乐创作嘅，其中值得我哋大家以后俾多啲鼓励佢。 嗯 ，Barry Lam，Barry Lam 系啦，旧年嗰首歌又系佢作佢编， 系，哦， 词， 嗯， 都系佢写嘅。旧年嗰，那个 ，OK， 今年呢个嚟讲咧，成个编曲又佢做嘅，词，嗯，就我写， 系 二十七年前写嘅词。 好，佢我谂我哋 好，啊，佢觉得 下一节翻嚟，我哋就听下只歌， 系啦， 再听下夫子再介绍。 咁然之后我再介绍下个歌词。 好啊，唔该，就好，转头翻嚟见。